以全国百强县的经济实力让世人瞩目，成为京津冀版图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品味1033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。 身上的人巷子里寻常人家里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，不出所有恋人你是否开心，我还记得你的表情，难得有个好心情，突然不晴的天气，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，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鲜艳，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，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，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丁丁，在此花花世界集体游戏，难得好天气，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，难得好心情，这就算是欢天又喜地，路人甲乙丙丁。天空天天放松心情，讨好世人的心，今天真是个对了气，在许愿池子里走一个圈地，每个都是爱的讯息，陌生人的言语用熟悉的词语了解了我们在一起，心灵感情而聪明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，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鲜艳，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，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，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，在这花花世界集体游戏，难得好天气，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，难得好心情，斟酌此时欢天又喜地，路人甲乙丙丁。 彩虹穿足浴的哭泣，孩子踢出水滴，闪亮街上恋人眼睛， 寻常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，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，我还记得你的表情， 难得有的好心情，突然放晴的天气，卷起衣袖大步行，做路人甲乙丙丁， 秋千摆灯后 潇洒的模样，躲开的姑娘，躲开的姑娘，躲开的姑娘，我就是喜欢你，穿着穿靠着穿堂的舞步，不开的姑娘，我就是喜欢你，穿着穿堂的服装，跳着穿堂的舞步，喜欢看着你开的百合花在舞池里跳舞，不开的姑娘，这秋千摆荡后你羞涩的模样，不开的姑娘，不开的姑娘，不开的姑娘，我就是喜欢你，穿着穿红的服装，穿着穿红的舞步，就是喜欢你，穿着穿堂的服装，跳着穿堂的舞步。 Oh, you

我是初次的感觉，我想了解这世界，充满悬念的生活，它击打我的心。我爱这精彩的世界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。我爱这精彩的电影，我们反复回放。我那种沉默的朋友，你让我感觉到力量，曾在我心中的伤口，如果用的音乐祝福感觉，心就像天空般晴朗。这是初次的感觉，好像天空般晴朗，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，她温暖我的心。我爱这精彩的世界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。我们反复回放，我那种沉默的朋友，你让我感觉到力量，曾在我心中的伤口，如过眼的云烟，如此感觉，心就像天空般晴朗，如此感觉，心就像天空般晴朗。 为什么我的付出一辈子都不会辜负，所以害怕从此有人把宝相助，把爱对的赌注怕输。像重力加速度，你有啥也不服，与生俱来的功夫加快脚步，要超越自己。 Yeah. 是花灯初上，不良的人悲剧散场。放开拥抱，就各奔一方。看着他们，我就湿了眼眶。不回头，两个方向，流着泪的破碎脸庞。仿佛我们昨天又重逢。很久以前，如果我们再下去会怎样？最后一次相信，地久天长，放在你温暖手掌，不需要想象。以后我漫长的孤单流浪，很久以前，如果我们再下去会怎样？